天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 喂，下个礼拜二咧就乜嘢？立秋。 是 啊，現在熱到抽筋，下個禮拜已經立秋了，咁啊時間啊老土啲咁講，過得好快。咁啊，今個禮拜講咩咧？咁啊請到阿林和立嚟，大家知道講咩啊？不如睇下張 graphic 先。嗱，立秋派到， 派對 下邊咧有嚿石啊，寫住咧北大河。咁講下北大河會議啊，即係中國嘅命運咧，每年咧去嗰度咧係傾傾嘅。咁啊，英文起咗 The Retreat。咁啊 ，retreat 咧，我以膚淺嘅英文水平咧嚟講咧，就係好似係最少有兩個解法。第一個解法咧叫做隱修啊，退休啊，即係即係嗰啲保險公司咧，你大家睇報紙咧，就好多時每年有一次就請齊眾呢個保險經紀就一齊去咧外國境外某地就開會，譬如去日本啦，去呢、這個。歐洲啦，或者去美國啦，美國揀 San Antonio 有個 Texas 有個城市叫 San Antonio， 唔知咩第五啊第六大城， 都好出名嘅 San Antonio， 係。 咁咧係會議中心嚟嘅，順便旅遊下嘅。啊，呢個退休即係走埋一邊，大家靜下開會。咁另外一個解撤退啊。咁到底今次咧，今年嘅2018年嘅北大河會議，係邊個解釋咧？林老師， 首先咧，我哋要回顧一下依個北大河嗰個背景。咁其實咧就北大河會議咧就喺鄧小平時代咧係嗰個喺中國個政治嘅秩序嚟講咧係重要啲，因為鄧小平當時咧就佢仲要照顧一批保守派嘅元老啦，因為鄧小平雖然係踢走咗華國鋒，但係咧佢面對嘅一班保守派嘅元老咧，佢哋勢力都好強嘅，即係譬如陳雲啊、李先念啊、王震啊、呢個薄一波等等，咁所以咧就喺但係依一批嘅元老咧就已經再唔係政治局委員，亦都當然唔係政治局常委啦，所以咧。就最多係一個中顧委，中顧委未解散之前，佢中顧委委員，所以咧俾個機會咧喺北大河咧，就一啲已經係不在其位嘅元老咧，係有機會咧同現任嘅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員咧係有個交談，甚至咧係討價還價。咁最典型嘅例子咧就係依個六四一個六四八九六四，1989年之前一年，1988年咧，就嗰陣時咧係中國經濟咧係出現咧係恐慌性嘅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我嗰陣時喺北京，所以我記得好清楚啦。通貨膨脹咧係達到23%、24%、25%。 哇！ 咁當時咧就喺 都幾致命㗎啦， 致命㗎啦，就喺依個1988年嘅北大河會議咧，就依個趙紫陽咧。係雖然佢嗰陣時已經係接任咗總書記啊，咁但係嗰個佢仲係主管嗰個經濟事務。咁喺依個1988年嗰個北大河會議咧，就受到依個保守派嘅圍攻。咁實際上咧，據我當時嘅報導咧，就係趙紫陽咧，實際上喺六四事件一年之前嘅北大河會議咧，已經係失咗依個處理經濟嘅大權。個大權咧就俾嗰班保守派嘅大佬咧就攞咗過去，就交咗俾李鵬，交咗俾李鵬。咁咧就但係北大河會議咧就到鄧小平。過身之後咧，就依個江澤民或者係胡錦濤咧，已經係冇咁重要啦，因為 無論是江澤民或者是胡錦濤咧，都不希望呢班老嘢咧喺度左手左腳。咁所以咧， 唔好叫老嘢啊！即係以美國的講法咧，嗰啲係 fathers 元老 係喺 國家嘅元老，國家元老。咁咧就到習近平喺十八大2012年十一月上台之後咧，個情況咧係更加。如此，因為習近平咧好快咧就將嗰個黨政軍嗰個權力咧牢牢掌握喺自己身上，所以咧佢更加唔希望咧係，因為當時嘅元老咧就變咗係江澤民或者係胡錦濤，咁咧就習近平咧就好忌呢個江或者胡嘅，咁所以咧就嗰、那個巴特豪會議咧就降咗格，基本上降咗格，已經唔係話一個非正式地討論國事嘅一個重要嘅會議。咁、但係咧就今年咧就形勢咧係完全唔同。導致咧巴特豪會議咧嗰個重要性咧係差唔多回復翻去鄧小平嘅時代。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是我哋過去由七月中，香港好多傳聞咧，就係話依個習帝依個習近平或者習總咧，係似乎有一啲失勢嘅跡象。咁、咧，所以咧，今次咧就我諗佢為咗支撐局面咧，就一定要一啲已經退咗休嘅人士啦，亦都需要一啲地方嘅诸侯咧嚟到支撐佢，繼續咧係肯定佢至上至高無上嗰個地位。咁所以今年嗰個北下會議咧，可能咧係比過去嗰幾年咧係重要。咁當然依、這個外部形勢咧，亦都係一個重要嘅條件，就因為中國過去嗰十多年咧，經濟發展好成功啦嚇，咁、但係咧就依幾年咧出咗毛病，咁依啲毛病咧就正正咧係被依個特朗普咧係睇中咗，咁所以咧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咧就使用一套連環拳嘅進攻，就一招接一招咧係向依個中南海咧係開火，咁嗰個開火嘅程度咧。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所以呢就其中一原因為什麼外面傳說說這個習近平呢是不要說失勢啦，就說他權威受到挑戰呢，就是說很多黨內的，無論是在黨中央或者國務院的官僚機構呢，覺得習近平呢是沒辦法呢是抵禦特朗普的這個狂攻、所以他喪失了一定的權威，一定的權威。再加以呢就是習近平本人呢是他實際上受正規的教育呢是就不太深啦、他是對於國際金融、或者是其他的金融理論呢 是所知不多的，就他主要靠呢是他當年在北京四中的校友咧，係留學咧，係即係指點迷津。咁而留學咧，實際上喺胡温時代咧已經好顯赫㗎啦。咁留學其實都係温家寶嘅其中一個主要智囊。咁到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就留學嗰個位置咧更加顯赫。咁但係咧，就是圍繞著即係如何對付依一個特朗普的打壓呢方面咧，似乎習總咧同劉鶴係出現咗分歧，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就劉鶴雖然佢嗰個其中一個佢好多鹹頭嘅，即係政治局委員呢、這個。副總理，咁佢亦都係咧，係中美貿易談判嘅牽頭人啊，中方嘅牽頭人。咁但係咧，就自從佢五月去咗華盛頓兩次，同依個美國嘅譬如話財長莫魯恩，同埋其他官員談判之後咧，就劉鶴咧喺華盛頓咧講幾次咧，就話我哋已經達成初步協議，就依個貿易戰咧係應該不存在嘅。咁但係咧， 回到去中國之後咧，個情況咧係轉變得好犀利。咁、似乎咧，俾人感覺咧就係佢去華盛頓咧就空手而回。咁所以咧就最近依幾個月咧，最近依個星期咧就劉鶴咧再冇喺中美貿易談判嘅情況之下咧出現。咁、而最搞笑或者係最出奇嘅咧就係、前一兩個星期咧就國務院宣布咧就係話劉鶴副總理咧而家咧係有兩個新嘅任務， 係 一個咧就負責改革呢個國企，另外一個咧係負責呢個國家工業生產安全， 係 咁呢兩個職責咧就不可以講話閒差嚟嘅，亦都係嗰個實際上嗰個含金量都唔低嘅。但係咧就同劉鶴本身嗰個專注嘅金融政策同埋同美國貿易談判咧係兩碼事嚟嘅。咁呢個咧就正正咧係似乎係證明咗呢個白宮嘅首席經濟顧問呢、這個富德萊。富德洛Larry Kudlow， Larry Kudlow 咧就話中美談判咧就實際上劉鶴同埋國務院嘅官僚咧係主張比較一個平和啲嘅一個妥協式嘅可以做啲讓步，即係互相做啲讓步。咁就並非係主張好鷹派嘅一個觀點。咁但係咧，正正咧就習近平咧就反對依一個係妥協式嘅漸進式嘅談判方法。咁習近平嗰個鷹派個保守主義咧，就使到依個貿易談判咧係進展唔落去嚇。咁到依個時候咧，我哋睇到咧就係、依、這個特朗普咧不斷出招啦。咁初初又話淨係依個500億嘅中國貨入口咧係要備受關税啦。咁後屘咧就係、 加徵關税。 後屘咧就係加碼到係2000億。咁而2000億咧，初初咧就話嗰2000億嘅中國出口去美國嘅產品咧，只係徵呢個10%。咁但係最近咧又話提到徵25%。咁而且再下一步咧就係、特朗普預言咧就係話假使間中國再唔做啲重要嘅讓步嘅話咧，可能咧係美國咧係會將所有中國銷去美國嘅5500億嘅 貨 品咧係徵收關税， 加徵關税， 加徵關税10%或者25%。咁所以咧就喺中國嘅官場，無論係黨政軍或者知識分子界睇到咧，就係話似乎習總咧係處理唔到依一個重大嘅危機。依、這個亦都可以講咧，係自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咧，中國無論是政經方面是遇到最大的挑戰，但是習總似乎是處理不到，所以為什麼最近三番四次有謠傳說，即是譬如說這個7月11日就北京舉行了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那呢就當時呢就有四個元老，即是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同埋温家寶咧，係出現嚟到攻擊依、這個猛攻依個習近平。咁而習近平咧就雖然保住嘅位置啦，咁但係咧就當時咧已經被人稱為咧係新一個華國鋒。 係啦，啊，仲有咧依個大陸傳媒，如果冇記錯就《人民日報》早排就登過一篇文章講當年華國鋒。 華國鋒係冇錯，冇錯。 咁咧就令人聯想，會唔會而家即係查下雜台嚇？嗱呢啲咧有幾真咧？我哋唔知嘅嚇，即係唔係100%。 冇錯。 但係咧，而家等於一個黑夜裏邊啊，係講鬼故。別咧就多人中意聽，多人信嘅。 冇錯。 你中午同你食飯飲茶講鬼故，你得啖笑，哈哈哈，有鬼㗎！咁而家夜晚講鬼故特別多人信。咁仲有咧，即係你都講，我有都請教過你啦。喂， 話有政變喎、啊。你話你啲無稽之談，你點解講得咁有自信咧、啊？ 其實嗰個所謂七月十一號依、這個。政府抗立會議咧係係子虛烏有，我覺得係子虛烏有。咁就無可否認，習近平係受到啲壓力。咁但係咧嗰個政治局常委依個所謂逼供咧係不存在嘅，子虛烏有。咁其實咧無論你逼供又好，無論你所謂硬性或者柔性嘅政變又好咧，唔係經常可以發生嘅，因為。你政變就算是所謂柔性的政變，那個必缺條件呢就是推動政變那班人，即是習近平的敵人呢，一定要掌握一定的軍權或者是武警的權力。那我們中觀這個文革以來 的歷史啦，那就最出名的一次政變當然是1976年，即是毛澤東過世之後，葉劍英為首的幾個將軍咧係入去中南海咧，係首部依個四人幫。咁但係咧，葉劍英同埋其他嘅將軍係有軍權嘅，係有軍權。我哋唔好忘記，就算早少少，1971年依個林彪嗰次，因為林彪咧係當然佢係元帥啦，咁佢喺亦都係毛澤東當時嘅指令接班人，佢有一定嘅軍權嘅，尤其是空軍啊等等。咁他那次發動政變當然是失敗了，但是他發動政變的條件呢，也都是他起碼掌握了一定的軍權才可以發動政變。而習近平呢，雖然即很多人批評他這個復辟封建制、想做這個終身帝王、等等、你無論是你是反對習近平那個政策或者是經濟 的判斷也好，唯一一樣你不可以挑戰他的就是他仍然是牢牢掌握住軍隊、武警、警察和特務機關的權。所以呢就所有政變，無論是硬政變或者軟政變 的傳聞呢 是不可信的，不可信。但是呢就我剛才為什麼要說到呢，就是他一定要利用今次可能在下個星期，即係立秋左右召開 的立秋派對， 召開的立秋派對咧，就一定要利用呢個機會咧，嚟到政治上的箍煲啦，呢個 箍煲， 政治箍煲，因為咧冇錯，黨內咧係佢嘅敵人咧係唔少嘅。其實可以講得更清楚一點，就是習近平上台不夠6年，但是他黨內製造了的敵人呢是多過這個 魯剛、 江澤民和 老胡、 胡錦濤加起來、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習近平頭5年呢就利用這個反貪的機制呢、就是用來打壓那個異己。所以我想我們都記得，其實習近平他本身在黨內的權力基礎是並不穩固的。他在18大上台的時候，就當時黨內是最大的兩個派別仍然是上海幫，即是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還有以這個胡錦濤為首的共青團。就所謂習近平派別並未出現的。但是習近平是一個玩弄權術的高手，他居然在5年之內就培育了他自己的一個習近平派別。主要就是他在1985年至到2002年在福建工作17年，以及之後2002年至2007年在浙江做浙江第一書記的時候，那班馬仔和那個他熟悉的當地的人，就組成了這個所謂習家軍。他5年之內就居然可以培育這個習家軍是成為中共裏面第一大的派系，同時呢就利用這個反貪機制呢，就將這個上海幫和團派的很多重要的人物呢是 有些就收監啦，有些就大部分靠邊站啦。咁到到依個十九大召開嘅時候，即係舊年秋天十九大召開嘅時候，我哋已經發覺咧，就無論係上海幫或者係團派咧，已經冇人可以係與依個習總咧匹敵，冇人可以挑戰習總嘅權威。咁所以咧就上海幫同埋團派咧。他們雖然是喪失了即黨內第一大黨或者第二大黨的地位，但是他們在黨內邊、黨裡面仍然有一定的權威或者一定的能耐。尤其是團派，因為目前在政治局裡面，常委裡面李克強和汪洋都是團派的一個骨幹。咁仲有咧，就係喺普通嘅政治局25人之內咧，係以前嘅廣東書記胡春華，而家嘅副總理胡春華咧，都係團派嘅。咁所以咧就習嘅敵人咧係即係講得俗啲咧，就係唔係好順氣，唔係好接受習點解可以喺五年之內咧就冇升得咁快，同埋尤其是咧。習咧係居然喺今年三月十一號咧就順利咧修憲，取消咗依個國家主席嘅任期 限制， 等於即係好多佢嘅批評佢人咧話佢係復辟帝制，想做依個永久嘅封建皇帝，所以咧就依個咁樣嘅所謂封建復辟，同埋最近尤其是最近這個習總給人的感覺就是不成功地是沒有一些招數來到抵禦特朗普 的狂攻猛擊，所以呢就在這個情勢之下呢是習總是變得很被 動，所以呢就他一定要利用這個北達河開會的情況咧，就係、是、起碼即係做一啲讓步啦。譬如話，即係團派或者係上海幫，或者係仲有實力嘅一啲退役嘅軍人咧，係俾一啲好處，俾一啲 jacksaw 佢哋，咁就箍翻住佢哋嗰個支持。咁同時另一方面咧，就喺呢個黨政負責實務。的官僚方面呢是團結他們一致，團結他們一致，因為今次就習總本人呢就是他對這個金融政策是不熟的，而他的盟公竹這個劉鶴呢就被靠邊站，所以呢我們發覺最近呢在國務院那個部委裏面呢是發生很多爭拗，就沒有一個權威人士呢可以鎮住這些不同國務院不同派系的人呢，是對於譬如說金融政策這個貨幣政策或者這個是財政政策的分歧。最近呢就有一個很嚴重事件呢，就是這個中國人民銀行的研究部的部長呢就公開呢是在官方媒體裏面發文攻擊財政部，就居然用的字是非常刻薄，即是他說財政部透明度低，財政部是沒有拿出一些財政政策是支撐住個經濟，尤其是支撐住一些受到這個貿易糾紛影響的企業，還說到說是這個財政部是耍流氓。耍流氓呢三個字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即是大家 耍流氓呢就是用一些講得不好聽是一些哪吒的手段，好像流氓那樣的手段呢，是 流民，香港廣東話流民， 沒錯 流民手段， 手段呢是沒有推行他們應該推行的政策。這個 兩個咁大嘅部委，中國人民銀行同埋財政部公開台共喺媒體裏面公開罵戰咧，依個喺中國官場咧係極少出現嘅。 喂，我又想啊請教一下你啊，阿林老師，阿林和立老師，嗱，喂，我哋所理解嘅中共嘅傳媒基本上就係官方傳媒 ，OK？ 呢個此其一。第二，出啲文章咧，出之前咧就一定審查過嘅。點解會出現呢啲即係香港叫做鬼打鬼嘅文章出嚟咧？ 係冇錯， 係啦，照計就唔可能嘅喎。 冇錯冇錯，依個咧又係從另一個另一個觀點咧，就係、是、證明咧係習雖然佢名義上權力好大，即係黨政軍嘅 number one， 但實際上咧佢因為貿易戰咧係已經係打亂陣腳，佢咧就壓唔住黨內唔同嘅聲音，咁所以咧就頭先我哋已經講到啦，就劉鶴咧本來係佢財經方面嘅麻工足啦，而家似乎咧靠邊站。咁另外一個負責依個意識形態同埋負責傳媒嘅更高級嘅王虎玲就係、是、係。王虎玲咧係三朝元老啦，因為佢係原本喺復旦大學教授，咁啊俾江澤民咧係睇中咗，就請佢去中央作為依個國師級，咁咧就一做咧就做咗三朝元老，咁依個胡錦濤亦都係委以重任，就係、是、一啲譬如話胡錦濤提倡嘅科學發展觀啊，依、這個和諧社會啊，都係依、這個。王沪寧咧係提出嘅，咁咧習近平咧雖然同王沪寧咧係工作上咧冇乜交接過，咁但係咧亦都好非常欣賞王沪寧嗰個創意，咁所以咧譬如話依個中國夢啦，依、這個新時期嘅 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咧，都係王沪寧咧係諗出嚟嘅， 都係佢。江澤民嗰個咩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亦都係佢。 到胡錦濤嗰個叫乜嘢啊？科學發展觀 同埋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而家中國夢，再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甚至係 都係呢條友諗出嚟， 係依個一帶一路啊，或者係依、這個習近平嘅外交思想，外交思想咁呢個曾經被依個王毅外長咧係稱為咧係超越時代三百年嘅， 真係勁喎！ 超越時代三百年嘅習近平嘅外交思想都係依、這個王沪寧咧係炮製出嚟嘅，咁、但係咧好奇怪，王沪寧咧就照我哋所有聽到嘅即係北京嘅傳言咧，就話王沪寧咧已經靠邊站，已經靠邊站。 王沪寧都要靠邊站？ 靠邊站？靠邊站？點解咧？就係、是、因為王沪寧咧點解咁得呢個習嘅提拔咧？就係、是、因為佢炮製咗一套依個個人崇拜，搞個人崇拜嚇。 或者係乜都啱嘅呢件，即係今次。 咁譬如話佢嗰次舉行過依個紀念依個馬克思冥壽200周年嘅時候咧，就王沪寧咧就話依、這個習近平咧係自從馬克思之後一千年之內咧，都唔可能培育咗一個天才，即係話一千年以來咧係喺世界嘅社會科學家或者係政客方面咧係第一就係馬克思啦，第二咧就係習總嚇，一千年以來咧係第二個咧係天才，第一個天才咁咧，但係咧就唔好忘記就係、是習近平因為佢個權威係受到抵制啦，因為佢即係好多人話佢復辟封建，或者係尤其是佢係對特朗普嗰個攻勢咧係 無還價之力啊， 無還手之力。咁咧就習近平咧被逼咧係要將所有嗰啲個人崇拜嘅，無論係佢嗰啲大頭相啊，或者係一啲嘅所謂學習思想啦，佢哋叫做嚇學習思想，包括佢喺呢個上山下鄉嘅時候，喺鄉下裏邊嗰啲所謂 大思想、大創建等等，全部都要封塵，都要封住。 用現代術語、香港術語叫做下架， 下架，全部下架。但係全部下架之餘咧，就佢哋要揾一個人嚟到咧係做代做羔羊，就代做羔羊，就係話點解邊個人喺度搞啲咁樣嘅， 搞到咁嘅咁慘啊！ 毛澤東式嘅個人崇拜出嚟，咁呢個王沪寧咧就冇辦法咧，就要承擔嘅責任，所以王沪寧咧最近咧好少喺媒體裏邊出現。 王沪寧咧佢係中央書記處書記， 係 這個重要嘅，佢亦都係咧呢個中共政治局嘅常委。咁啊，即係最 top 嗰幾個之一， 冇錯冇錯。 而家要揾件出嚟祭旗， 係。 不過咁喎，噏到話咧，即係一千年先出呢件天才衣咧，逢係出現咁嘅 statement 嘅年代咧，就一定跟住啊，就悲慘噶啦嚇。唔係一定全國悲慘，有啲人悲慘，你要噏得出呢樣。當年你林彪， 即係好似林彪係 咁樣點樣勇武啊嗰啲嘢咧，即係大家可以睇翻咧，當年林彪係點樣即係擦老毛鞋，逢係擦到出現咁樣嘅擦牙字眼嘅年代咧，就必定有人咧就要遲早問責。 冇錯啊，係你講得冇錯，而正正咧就係、是我想講嘅嘢咧就係、是其實最近呢兩個月咧，好多傳聞話站唔掂啊等等。其實比較一個科學化可信嘅一個觀察咧，就係阿習咧曾經叫佢身邊嘅最親密嘅幕僚，即係栗戰書。栗戰書咧係政治局常委啦，兼呢、這個人大嘅委員長。咁栗戰書咧係依、這個同習咧個關係咧係最親密嘅啦，喺上海裏邊。咁栗戰書咧就見阿習咧係嗰個權威咧受到挑戰咧，就想搞一個所謂依、這個各地諸侯嘅一個表態嘅運動。咁依個所謂表態運動咧，如果係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咧，就係、是以前所有嘅 number one， 即係毛澤東啊、鄧小平啊、江澤民等等， 華國鋒有份 啦。即係假設間佢哋遇到啲咩阻滯，或者佢哋嗰個權威受到挑戰嘅時候咧，咁佢哋身邊嘅馬仔咧一定會組織一個全國嘅表態運動，即係叫啲全國三十一個省市同埋自治區同埋直轄市咧嘅書記或者係省長或者係市長咧出嚟咧係表態，表態支持呢個中央，表態支持呢、這個毛澤東一直至到習近平。咁習近平喺佢上台嗰五年咧，嗰五六年咧，亦都曾經咧係佢身邊嘅人咧搞過幾次呢個 表態運動， 呢個地方諸侯嘅表態運動。 你講少一樣嘢，以前咧仲加埋軍區 啊，軍區 司令都要上書中央表態支持， 冇錯。咁咧今次咧係 成唔成功咧？ 其實最新嘅一次表態嘅情況咧就係、是。習近平出訪依個中東同埋非洲，出訪十日之前嗰兩日咧，就栗戰書咧喺全國人大嘅黨組裏邊咧開咗一個好重要嘅會議。 嗱，到底依次會議咧，栗戰書講咗啲乜嘢咧？我哋飲啖水，唞一陣，翻嚟再講，好唔好？ 好好。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五